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湖北省政府今天宣布，明天凌晨0点开始，武汉市以外地区恢复对外交通。至于封城2个月的武汉市，得等到4月8号凌晨0点开始才解除通道管制，恢复对外交通。但是明天持有湖北省健康码绿码的武汉市民，经核酸检测合格后，就能先点对点一站式返回工作岗位。劳动部今天解释，劳基法定的事变包含重大传染病，只要经济部认定受新冠肺炎影响营运困难的产业需要复原重建，有了特殊加班需求，可以不受加班上限以及七休一的规定。经济部去函询问，劳动部今天解释，劳基法定的事变泛指人为的外力战争、内乱、暴乱、金融风暴、重大传染病也是其中之一。遇到事变时，包含前期预防、过程重建以及事后善后阶段。若是经济部认定受疫情影响营运困难的产业，在这些阶段劳工需要延长工时或者是假日出勤必要，都适用天灾事变或突发情况下的特殊规定。雇主可以停止劳工的例假或者是休假，要求劳工继续工作，不受不得连续工作超过6日，也就是七休一的原则性规范。当日加班时间连同正常工作时间，可以不受一天不超过12小时限制。加班时间也可不并入一个月不得超过46小时的限度计算。不过，雇主必须要报请当地主管机关核备，停止假期的工资也该加倍发给，事后补假休息。台铁一名巡轨员3月初到杜拜旅游，21号身体不舒服就医，2次采检新冠肺炎病毒都是阴性。台铁今天指出，这名员工3月1号到6号请假出国，当时杜拜不是旅游第三级警告地区，依规定不需要通报，不会惩处。但是相隔几个小时后改口，决定行政调查，确定这名员工有没有谎称照顾家人却出国旅游，由所属段考乘委员会依规定处分。日本职棒宣布4月24号开幕战之后，韩国职棒今天最新决议4月20号开幕。韩职春训已经取消官办热身赛50场的比赛，目前各队海外春训归国之后都采队内对抗赛的方式维持手感，没有球队之间对战。十队团长今天研议疫情对策，决定延后到4月20号开幕。至于要不要开放观众进场，没有定论，还待后续讨论。美国职棒大联盟延到5月中开幕，日韩也都延到了4月中旬过后，中华职棒4月11号开打，成了最早开打的职棒。中华职棒决议原定延期到4月11号的开幕战如期在桃园球场开打，但采闭门比赛，只开放购买季票的大约150位球迷入场。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主持防疫会议时提到，奥运都考虑延期了，中华职棒执意开打的决定必须斟酌，而且闭门只让150人进入观赛，倒不如延后赛事，好让更多球迷一起观赏比赛。郑文灿认为，4月11号显然还是疫情影响期间，这样开打显然不妥，而且只有150位的球迷进场也比较没有意思。他会请体育局了解一下球迷心声，同时请中华职棒再评估。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395点，涨幅4.45%，指数来到了9285点，成交金额1533亿。电子三雄台积电上涨了12.5元，以267.5元作收。大力光上涨了215元，收在3665元。鸿海上涨1.9元，以69.4元作收。至于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72点，涨幅6.35%，1795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2点，涨幅6.27%，15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0点，26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5点，97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730点，涨幅3.37%，2242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0点，涨幅3.16%，最新价位2304点。东北季风减弱，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即日起到4月12号，新北碧潭水舞光雕秀，国际团队打造全新的舞动设计，首度结合水幕动画、光雕镭射科技，专属原创音乐，由奇幻鸟揭开序幕，翱翔饱览碧潭星空，进入水幕中的魔法世界。现在搭环状线就可以轻松抵达哦。 春暖花开，美丽在碧潭。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还在为宠物的臭气熏人伤透脑筋吗？宠物环境清洁专家臭味滚全年最大快闪优惠来喽！3月21到27号，统一时代百货地下2楼，臭味滚系列商品全面8折起，除臭喷雾只要99元。21到27，快到捷运市府站2号出口，统一时代百货地下2楼，臭味滚快闪柜位抢优惠，仅此一次，错过可惜。详情请上网搜寻臭味滚。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明日之光》全面开战，3月19双平台上线。这一次，让我为你勇敢，即刻下载《明日之光》。 好物市集水果棒， 美国华盛顿宇宙脆苹果，耗费20年培育而成的新品种，红润饱满，最大的特色是香脆多汁，保留苹果特有微酸风味，氧化速度慢，切开后不必泡盐水哦。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新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碟联合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到你失去理性，朋友都说我太矫情。 I don't care anymore， 一辈子头上路人甲一平，但我们却在平行中交集。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this time。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你好，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脸书 YouTube 可以搜寻欧马克， IG 是 Mark Orange MARC 底线 ORANGE。 今天两个小时在这里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的广播女神去录综艺三国志了，今天明天两天都不会在现场。那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优 Mel Flow Crazy Dreamer。 继续为你送上一个陈 Morning， 他是陈翔，连陈翔的这首歌叫做 Crazy Love。 我明白你和他的关系一言难尽，此事难处理，没关系，生怕我出局，为何要贪心的把我给拉近这场没胜算的游戏。 Crazy love， 或许这就是你想要的，忽远又忽近，扑朔又迷离，明知道我们不该在一起。 Crazy love， 为你唱一首走心的歌，这样的爱情实在玩不起，但已经无法再重新设定。最讨厌你每次都会突然消失，之后又若无其事的出现，给我无法抗拒的甜点。不想再期待你口中那不切实际的浪漫，明知道我不想就这样一言难尽，不想要处理，那或许我先处理你。为何要贪心的把我给拉近这种你最爱的游戏。 Crazy love， 或许这就是你想要的，忽远又忽近，扑朔又迷离，明知道我们不该在一起。 Crazy love， 为你唱一首走心的歌，这样的爱情实在玩不起，但已经无法再重新设计。 不敢再被你迷惑，那些套路我一一击破，但再看没有你也能过，不想再听你一个口令又一个动作。 I'm okay， keep trying on me， 累不累？ Tell me 这样关系对不对？就算我们还留恋在那几夜里的那几遍。 Yeah， you know I really love you but I can't accept this， 复杂的关系能不能先这样。 能换你当作我身后的影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翔 Crazy Love。 当你非常非常疯狂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为自己的爱设下停损点吗？还是就算对方不回应，没有，我就是等他，他就是我心中的唯一，我就是等，等到他愿意回应我为止。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时间啊，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等着等着就老了。 匆匆忙忙等着和青春说声再会，等到后来被生活搞得伤痕累累，终于等到那首不敢听的歌，听得我放开声哭喝醉后，没有等到人能陪我聊天。工作了好几年，也没存下什么钱。我曾经等过海誓山盟好几回，却没有一次有结尾。有可能我某天就孩子的长辈，有可能我把后面几十年全部浪费。等着等着就老了，爱着恨着走的好曲折，不敢回头看的都是我没等到的。等着等着就老了， 时间一直在走，等着等着就老了。李荣浩的新歌，这首歌的主歌部分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呢？主歌会再来一次，我们再听一次。 喝醉后没有等到人能陪我聊天，工作了好几年也没存下什么钱。我曾经等过海誓山盟好几回，却没有一次有结尾。有可能我某天成为孩子的长辈，有可能我把后面几十年全部浪费。等着等着就老了， 等着等着就老了。 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3月24号，在星期二的时候的哥哥妹妹有意识呢，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华语新歌，那第二个小时是青春之歌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呢今天想要分享自己的青春故事与青春歌曲的话，不要等，等一下下个小时直接一开始就打电话进来吧，不然等着等着就老了。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呢蛮流行的一个句法，等着等着就老了。之前可能大家更习惯的用法可能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很多这种厌世图文，然后可能在讲自己的生活的、自己的老板的，是让人发笑，觉得很有趣没错，但是笑的背后其实是某种程度的现实，跟的确我们就是很难过，然后只能用这种小小的幽默来安慰自己，但其实本质上是很悲惨的，笑着笑着就哭了。 再与我回避没关系，至少还有自己，不论是北京还是巴黎，都能一个人去看电影，散场后下着雨，打算撑起这片风景，湿冷的天气，唱首歌给自己听。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唱情歌，还是很快乐，就算那生命再多无可奈何，笑一笑就过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哭了，撕心裂肺唱唱慢歌，唱到睡着后醒来眼泪就停了。不论是北京还是首歌给自己听，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唱情歌，还是很快乐，就算那生命再多无可奈何，笑一笑就过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哭了，撕心裂肺唱唱慢歌，唱到睡着后醒来眼泪就停了。成了什么美丽的活着，都是一种获得。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一个人，我总是笑着唱情歌，还是很快乐，就算那生命再多无可奈何，笑一笑就过了。我一个人有时候哭了，撕心裂肺唱唱慢歌，唱到睡着后醒来眼泪就停了。我一个人，我总是笑着，人生的高潮是伤痕，生命的每个挫折都是种获得。 2:23，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邱诗琳的《笑着笑着就过了》。现在也请大家笑一下吧，听个广告，笑完我们就再回来吧。 待てね。劲 爆金曲。二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暌违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e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口罩戴了没？酒精戴了没 ？OPC 戴了没？美食化学制药葡萄多酚活力 OPC 高科技等渗透粉末配方，快快吸收，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为你的健康双重防护。 葡萄多酚活力 OPC 防疫组合价一盒1200，三盒3000，快拨08000251880800025188， 一包在手，健康有保障。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诸位，这是上个月社区的公共电费账单。 什么？电费怎么那么高？得想办法减少用电啊！ 报告主委，我们可以把社区的照明全部换成 LED， 老旧空调设备换成节能产品，还可以设置能源管理系统来监控用电，而且台北市政府现在都有补助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来申请，开始进行社区节能大改造。 详情请搜寻台北市智慧节电网，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好物市集2020年全新提案， 不得不推荐。 六年多以来，好物市集团队试用、试吃、试喝超过上千种产品， 秉持推荐好物的精神，好物团队成员公开私心喜欢的商品跟你分享。 不得不推荐的好商品，每两周登场一次，真心推荐，分享好物。 好物市集对你真好，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寂寞，每一朵都不相同。公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先说。我想乘坐在花香一中。窗外的云朵，偶遇一回聚又散，也许不再重逢，所以我多感谢爱过我的人，拥抱过离开了，我们彼此珍惜过。我依然感动我爱过的人， 车中陌生人与我擦身而过，有时候我会猜测在他们的生命中快乐吗失落吗，谁都没有线索。今天我又找到寂寞，当我走在街道中莫名忽然想起什么，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顺子的《恰好的寂寞》。两点半过后，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说到寂寞，很多人因为害怕寂寞，所以会做很多就是向外去抓取一个找寻的事情。Erica 刘爱丽呢发行了新的作品，这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我想买可乐》。买可乐这件事情，其实呢，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是另外一件事情的代称，买可乐 ，Make Love。是设想或我还或是某种飞乐梦，粗粗雨桐连一下都湿了，只想买可乐。我要买可乐，我想要最烈的，数一数二，独一无二。买吧买吧，一杯天作之合，开杯就干了。I wanna make a love, I wanna make a love, I wanna make a love. 买可乐吗？ 那是个苹果，我经过亚洲的老绿路，是独一无二，两个人开始交战的时候。 想买可乐吗？ 还想得笑，你说你都不要长大，嘿耶，今天我是警察，你是强盗。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Gotta have you now， 0223639955，有没有人要五四三一下？已经越来越多人都已经在家工作了，对不对？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社会隔离，对于这个预防，应该是预防吗？对于阻止。新型冠状病毒呢，是一个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所以呢，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家工作。昨天呢看到一张图，然后这张图呢在讲这个世界的各大城市，他们最近这一个礼拜跟去年同期间的交通通勤量，你会发现哇，大家都少非常非常多，只有唯二例外，哪两个城市例外呢？英国的伦敦以及日本的东京。东西两大日不落国完全不把这个病毒看在眼里，他们人照常上班，照常出去，照常工作，交通量甚至不减反增。0223639955 Hello Hello 马克好， 嗨你好，你是？ 我是瓜爸。 嗨瓜爸。 我想要分享我之前给我的一个国中好朋友听了之前的芝麻花生的对决，哇！然后他听完之后非常喜欢， 啊哈！ 就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那再来就是，残酷选择二选一。嗯”他问我说：“麦当劳的糖醋酱，跟大薯选一个。” 哈，这两个会放在一起比啊，在说什么、啊、 对，我也跟他说不是应该要比番茄酱或是糖醋酱吗、 哦、 他就说没有，就是麦当劳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糖醋酱跟大薯，所以就要我如果你只能吃这两个东西的话你要选一个。 为什么是大薯？为什么不是中薯？为什么不是小薯？ 可能大薯吃起来比较有满足感、 这没有道理啊。 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还是跟他说我应该选大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沾酱料的人。 嗯，这个好难引起共鸣的，的讨论哦。这两个根本就是苹果橘子啊，超级难比的。 嗯，所以马克你也选不出来吗？ 我不是选不出来，我是根本不想参加这个比赛。 哦，好吧。 好的，谢谢瓜爸、 谢谢， 拜 拜拜。 So call me 02-2363-9955 543的时间，是不是上班族都欢迎？嗨，你好。 嗨，马克好。 你是？ 我是猫小孩。 哇，好久不见。 真的很久不见，而且刚刚光马是我学妹，她今天也有打电话进来。 感谢辅大之声对本节目的贡献。 好啦。那个我今天打电话进来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哦，什么好消息？ 就是我考上了成大的研究所，而且我正取二。 猫小孩过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是学生。 我是啊，你干嘛这样啊？ 突然觉得自己青春了起来呢。 有回到青春点点的感觉吗？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念书念很久很久啦、啊， 那是因为我国中就开始在听节目了吧。对， 好的、 就是想要跟你分享，但今天玛丽不在，有点可惜，不过还是很开心，就是很难得就是有机会call in进来。 所以从国中到中山女高到辅大石科到成大 食安食品安全研究所， 所以还是一样念食品相关的。 没错。 好的，恭喜你。 好，谢谢你马克。耶、yeah! 你最棒。 我最棒。好啦，拜拜。 再见。 拜拜。 什么交代，不要忘了抹去领子上的红唇印，把这秘密锁起来，你会偷偷珍惜我们的爱。其实你我是谁真的也不重要， 极品 Sparky Karen CC 2020夜障最重名穿脑单曲假高潮。城市重开机还不迟，你准备高潮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居家隔离或检疫，应与家人住不同房间，常以肥皂湿洗手或使用干洗手液，避免用手摸眼、口鼻。万一手部接触到呼吸道分泌物，务必要用肥皂彻底洗手。除自己应戴医疗用口罩，同住者也请戴口罩。居家隔离或检疫民众不可外出，早晚量体温，并确实回报卫生单位或里干事。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50就爱点你 UFO， 待会呢哦。听完了田馥甄的这首《悬日》之后，然后是我们的3点报时、3点新闻，然后下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我是欧马克，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哟。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影是我的战场，在热络的时期，我很喜欢你的他。 is my baby, is my love. Touching you slowly, love how you hold me. I was a player, that was the old me. I sent a prayer for something holy. Got naked and show me, cause someone's been lonely, yeah. At first, I was hesitant, like a skeleton. You 20, but intelligent. Now all the mother so relevant. Oh yeah, 10 lines and some memories. Guess someone got the best in me. Chef B with the recipe. Yeah, with you is a better me.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Oh yeah. Love you through the better days. Love you through the rainy ones. Champion, you're number one. Yeah, that's true. But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Oh yeah. Yes, I do. Chillin' top floor with a penthouse view. But that don't mean a thing unless I'm next to you. Cause money just money, less I spend it on you. Next to me, when I'm with you, you bring out the best in me. Comment you a twin, but you the one I see. But shout out to Alicia, that's my baby. Yeah, yeah, yeah. But if I wrote you a love song, would you sing it? If I need a bail out of jail, would you bring it? If I win, then we're up. If we fail, then we win it.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I love you, oh yeah. That's my baby, yeah. My baby, my baby, yeah. That's my bab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万分之六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全球宜居第二家园成为全球富豪投资显学。如何低价取得顶尖资产？2020投资宜居攻略讲座，3月29号下午2点半，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带你深入了解美国、马国、泰国、日本、杜拜、澳洲的投资宜居攻略，让你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轻松拥有第二家园。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20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目前国内累计215人染病，178例境外移入，37例本土个案，2例死亡，29人解除隔离。新增20例确诊病例，年龄介于5岁到60岁，入境日3月13号到22号，发病日3月9号到23号。年纪最小的5岁小女孩，3月11号到19号跟着妈妈到土耳其员工旅游，返台确诊。案213在西班牙就学，3月13号返国的时候，和群聚的土耳其旅游团搭乘同一班机，列为接触者居家隔离，3月15号发病。案197与案202是对夫妻，两人3月8号到18号去美国探亲，19号发病。其余17例都是独立个案，出国目的多以就学工作为主，部分旅游探亲。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和移民署就对滞留湖北省武汉市的台商驻籍管制，除了专案包机，还有经核准者不得自行回台。但是湖北省政府今天宣布，武汉以外地区明天恢复对外交通，武汉市也将从4月8号开始解除封城。指挥中心有没有考虑取消驻籍管制，好让台商自行回台？指挥官陈时中指出，原先湖北省返台都有驻籍，这是因为处于封城状态，现在不封城了就能让他们回来，但是必须遵照居家检疫规定。陈时中强调，不是因为他们有错才去驻籍处分他们，当时疫情比较严重才以这个方式防堵，现在解封了，他们回国的待遇当然就跟其他地方一样。至于第二批武汉市包机361人，明天就能解除隔离。陈时中今天也说，这团看起来比第一团状况稳定，隔离期满，不需要再裁剪，直接放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上海市政府今天宣布，深夜12点开始，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以及港澳台进出航班，所有国际与港澳台航班转场到浦东机场，保留虹桥机场国际还有港澳台航班的备降功能。桃园国际机场今天开始禁止旅客转机，但是以登机时间计算，桃机公司预估3985人搭上了末班转机潮。移民署统计，桃园机场昨天入出境旅客数预报6497人，实际入出境4495人。今天入出境旅客数预报6411人，但实际人数应该也会更少。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台大医院今天公布，4月1号开始，每天上下午门诊的当日挂号名额调整，在前一天晚上6点同步在网络挂号、App 还有电话语音挂号系统开放挂号，不在现场排队。台大医院说明，原本当天门诊可以现场排队挂号，但是避免民众群聚，4月开始不再开放现场排队挂号，民众必须要利用网络、App 或者是电话挂号，如果挂号额满，也就代表门诊当天挂号名额已满。至于每天凌晨0点开放2周内的门诊预约挂号，维持不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了1204点，涨幅7.13%，来到180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7点，涨幅8.59%，160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60点，涨幅2.26%，27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21点，涨幅2.29%，9912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973点，涨幅4.49%，来到226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5点，涨幅3.85%，23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395点，涨幅4.45%，指数9285点，成交金额1533亿。东北季风减弱，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 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第四名毕书尽你，第三名黄伟晋背光旅行，第二名娄俊硕 Colorful， 第一名苏慧伦真面目。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娃娃魏如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欧巴的青春之歌，什么是青春之歌呢？就是有一首歌你听到以后好像就坐了时光机一样，回到那个过去，回到那首听到歌的那个瞬间，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听觉记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 点播你的青春记忆歌曲，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Hello， 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公馆张孝全。 中嗯哦好，波源你要点什么歌？ 我的青春之歌是少女时代的 The Boy。 这有什么故事呢？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我就想要打，因为上个礼拜一的马克读书会在讲到就是有讲到一部分，讲到这个专注这件事情，说好比如说读书也好，或者是做什么样，希望是能够专一的去做，其实效率会比较好一点。 嗯， 那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念书的时候，我念的是法律嘛，可是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我都是一边读书，然后一边听少女时代的演唱会，就是当我读书的音乐。我就在想，从那个时候读书会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那时候很专心念书的话，说不定你知道，搞不好我就是考上律师或什么的了。 你有试着去？你毕业以后，你有试着去考律师吗？ 我有试着去考啊，认真的训练这样子。 有， 只是还是觉得就是一来是不喜欢，二来是读书习惯我还是没有到做到就是马克那个时候说的那种专业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考的没有很好，考了一两次吧，我就只是说好像也没有人喜欢，我就没有继续考了， 放弃。 就是没有，只是觉得换一条路走，就是不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路上面。 Uh-huh. 然后马克读书会我真的觉得蛮棒的，虽然最近追的那个有点难，当下的力量，可是可以鼓励大家可以礼拜一来听这样。 谢谢你。 好的，就是这样，马克，拜拜， 拜。 feel the heat. 站在夜感的日出 ，OK. Bring the boys out.Boys out. Boys out 02-2363-9955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3:13 ，Hello， 你好。 哎，主持人马克好。 嗨，你好。你是谁？ 我的青春之歌是那个蓝又史的秘密。 你是谁啊？ 我台中小杨。 小杨的秘密这首歌有什么秘密吗？ 这是我跟我老婆刚开始认识的，我听了会很难过的一首歌。 为什么会难过？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答应跟我交往，是因为他为了要气他男朋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第三者。那对，所以但当然过程当中，我觉得怪怪的时候，我开始私底下去，那时候还在念书，他是学生， 嗯， 我私底下就是去慢慢明察暗访，我发现说，哎，原来我是第三者，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他真正的男朋友， 嗯， 啊，因为那时候他在外面住校， 嗯， 那。有时候我去他要去接他的时候，有时候我会看到他前男友摩他男朋友的摩托车，可是他男朋友人不在里面，还不知道去哪了，去哪里不晓得。 嗯，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曾经就是很认真的去问他说， 到底是怎样？ 对你有没有想要？不是我没有，我不想撕破脸，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这段感情。 哦， 我想要这段感情，对我只有很认真的跟他讲说。你到底想不想？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要跟我在一起？ 嗯， 然后你不要马上回答我，想清楚之后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啊哈。 那后来他选择要跟我在一起，然后那跟他现在的男朋友分手，然后我们就一直交往到现在。后来8年之后我们结婚了，他现在是我老婆。 天哪！ 对， 那时候你当小三当多久？ 你说什么意思？ 当小三就是这一段煎熬的时间有多久？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啦，大概不到半年，我就想办法让它结束了。 哈哈哈。 对，我就想办法，因为我也曾经那时候在他，因为在他楼他宿舍楼下观察，我发现他原本是跟约好说今天晚上要出去吃饭，结果他跟我讲说他学校临时有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我就去他楼下宿舍楼下看，发现他男朋友在里面。 哎呦， 那宿舍房间可暗的，现在是亮的。可能等一下灯变暗了，关熄灯了，一个小时之后又亮灯了，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去想我也不知道。 哦，这个好难过，在下面这样看着。 对，那因为我当下我非常的理性跟冷静，我的朋友当下都非常的佩服我。那后来我看到那个她男朋友走出来，然后骑摩托车离开，她进去宿舍之后，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讲说她已经回到宿舍了。那当然事后我跟她讲说我看到这一幕，那她问我说为什么我当下不出现让她男朋友难看，我说我出现的用意是造成争执冲突吗？我不想这样子做，我只想知道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有值不值得跟我在一起交往。那后来他选择跟我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跟我在一起有未来，所以他选择了跟我交往，跟我结婚。 所以现在交往八年，然后结婚，到现 在有三个小孩，对，三个小孩。 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小杨。 是，好， 拜拜。 好，谢谢，拜拜。 When you cause all this conversation, always stay gracious. Best revenge is your paper. I'm gonna bl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对于喜欢的男生或者女生，远远的站在他的房间外面，然后就像罗密欧朱丽叶那个剧情一样，就看着。啊，他的灯亮了，发现有另外一个人走了进去，然后灯暗下来了，我继续站在那边看着，一个小时以后灯又亮了，然后刚刚进去那个人出来了。3:20，现在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蓝又时的秘密，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你就直接回头吧，他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虚假，那就好吧， 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别对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晰，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 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 2020苏打绿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咯。 早餐，午餐，宵夜， 汤米米汉堡，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 忘了戴口罩？奥迪就是您最安心的防护罩。即日起到7月31号，奥迪提供风箱清洗与滤网更换双重优惠，提供您全方位的顶级防护品质，让您健康足够，安心就坐。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好物市集， 不得不推荐。 有机饱满，香甜回甘，从产地到餐桌，陪伴无数家庭一日三餐。有机金广米是我们的骄傲。吃台湾好米，3月18到31号，白米、糙米任选4包，原价660元，推荐价只要580。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 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来到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汲取一些让你快乐的好心情。我是欧马克，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Coco Lee 李玟的好心情。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会要勾起你青春回忆的歌曲，02-2363-9955 2363-9955。 没说再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 在线上有谁要来点歌给大家听呢？嗨，你好， 教主好。 嗨，你是？ 我是宜兰的 SAI。 SAI， 哎 ，OK， 不要发出声音来。SAI，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困兽之斗。 困兽之斗，谁唱的歌？ 周杰伦的。 周杰伦的困兽之斗，这有什么故事呢？ 没有，就以前在玩电动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男生，就是突然我们在打电动，然后打一打，打一打。然后他就突然电话来，他就说：“等一下，我困兽之斗了。”然后就突然消失在人间。就是我们就在怀疑说：“看这个事情不单纯，一定有问题。” 但我困兽之斗是什么意思？ 就被就跟那个好女生打电话来，然后就要需要跟他处理一下这样。 哦， 对，然后他就每次就说，就是后来就成为一个暗号，就是说我困兽之斗。然后后来就每次只要一讲完。就整个就消失了， 但 那一时间就消失了。 但打电话给他都是同一个女生吗？ 对， 哦，都是同一个女生。 对。然后我有个朋友就问他，我就觉得这还蛮好笑，就是说，那时候困兽之斗是有吃到没名分，还是有名分还是没吃到？就他就笑笑的这样眼神看着我们，这样不好说， 所以也不知道。 对，然后还在揣测的。 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差不多。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在打电动是什么吗？ 魔物猎人。 哈？魔物猎人？ 哎，我在玩那个电视。 OK。 哎， 待会问你。 谢教授。 拜拜。 他是背着吉他浪迹天涯，要唱歌给你听，唱歌给你听的阿牛陈庆祥。有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给大家听呢？有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给大家听呢？点你青春之歌，可以勾起你青春故事回忆的02-23-63-9955。你是谁？ 哎、hey，Hello， 是欧马克吗？ 嗨，是，我是。你是谁？ 哎、hey ，我是台北小周。 小周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Billy Joel 的《Just the Way You Are》。 Billy Joel 版本。 对。 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也还好啦，它就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回忆。 哈。 哎，但是我父亲还在，不要误会。 这个父子之间的回忆是什么？ 我小时候，我父亲经常，其实现在也会啊，经常会一起去 piano bar。那我父亲会，我父亲蛮喜欢唱歌的。对，他都会唱一些英文歌。那我觉得这首歌，他唱歌的画面留在我脑海里很深。 哦，就是他那个时候他上台去唱，是不是？ 对对对对。 哇哦。好，所以等一下呢，想要来回味一下爸爸唱歌的， 对对对， 英姿， 没错没错。 好的，小周，待会为你送上，拜拜， 谢谢你，拜拜。 很多情侣呢都会有说啊，这一首歌是我们的歌，是我们的定情曲。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爸爸，你跟你的妈妈有这样的情谊吗？就是哦，有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们的父子之歌，就这首歌是我们的母子母女之歌，有吗？ 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Billy Joel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knew.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待てね。 劲歌金曲。 阔别十三年，2020，我们好好再见一面。苏慧伦。 当我和岁月短兵相见，回顾还是该往前。外人看来我的坚决，只是脆弱被藏得妥帖。真面目或许没人发现，但我也有那一面。多愁善感。走到今天，平凡不知习惯素颜，是对 苏慧伦真实袒露抒情主打真面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平， 大无疆预祝02-2608-8288新理想。 哎呀，这期的水费单子我又忘了放在哪儿了啦！ 都数位时代了，记得身份电子账单简单又方便。北水处还会主动发 email 来通知用户缴费呢。 那还有什么好坑吗？ 申请电子账单成功，就送自来水园区的门票两张，另外每一期都可以现省3块钱哦。 那人家立刻办。 我是吴建恒，请你记得上网申办水费电子账单，便利、环保又优惠哦。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明日之光》全面开战，3月19双平台上线。这一次，让我为你勇敢，即刻下载《明日之光》。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Seven 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呢，继续来讲讲印度诸神皆有戏，关于印度的神话故事。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呢，一开始就已经先介绍了这个印度，然后呢，这个印度大陆，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了婆罗门教，到后来的印度教，以及之后的佛教，然后整个呢，他们的世界观、神话观、宗教观。之后呢，讲了两个长篇的叙事诗，罗摩衍那跟摩诃婆罗多。那么现在呢，就来讲一讲里面印度神话这一些神了。其实这些神呢，就有出现在刚刚的这个之前讲的罗摩衍那跟摩诃婆罗多的叙事诗当中。首先呢，先介绍的这个叫做毗湿奴 Visnu。那这个毗湿奴呢，在一开始的时代呢，是一个代表太阳光辉的神明。有一个故事说，他跨出了三步，就跨越了天空地。可是当时呢，他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明，不过现在他非常的受欢迎。与印度，可能我们一听到印度的神，第一个想到就是啊，湿婆 Siva。 现在呢，毗湿奴就跟湿婆并列，是非常受人信仰的。毗湿奴为了要拯救世人，会以各式各样的化身降生到地上。那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毗湿奴他的比较著名的一些化身。有一些呢，在罗摩衍那跟摩诃婆罗多里面已经提到了。像罗摩衍那呢，他就是化身为主角罗摩王子；摩诃婆罗多呢，则是化身为里面的英雄黑天。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受欢迎？就是因为这一些叙事诗影响力太大了。然后呢，这一些诗很顺利的纳入受到当地原住民所喜爱的黑天信仰，然后得以传播到整个印度的土地上。在毗湿奴派的神圣典籍当中呢，认为，因陀罗还有那些婆罗门教时代非常伟大的众神，其实都是借助了毗湿奴的力量。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讲一下毗湿奴。如果呢，你看到这个印度啊、印度教啊，或是你看到一些不管是他们的寺庙或是他们的画里面，到底毗湿奴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呢？就我们现在印象当中，可能会知道，最容易辨认出来就是那个象神，因为他就有一个很大那个象的鼻子嘛。毗湿奴呢，他背后有5条眼镜蛇，像是千手观音一样这样散开来，像一个扇子，像是那个星海罗盘叶教授的罗盘这样散出来，五只很毒的眼镜蛇。然后呢，他的脚踩的跟很多的神明一样，很多东方文化神明一样是莲花，踩的莲花。然后他的皮肤呢，有可能是蓝色的，也有可能是白色的。如果呢是蓝色的皮肤的毗湿奴的话呢，是比较接近黑天的样貌。 那特征呢是它有四只手臂，那四只手臂呢分别有一只呢会拿着圆盘，这个圆盘呢就是脉轮啊，那另外呢有一只呢就左手呢，左手上面这只手会拿着一个法螺背，左旋的法螺背，方向都有定的哦。再来呢他脚底下踩的是莲花，右手呢拿着一个棒槌。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呢，就是他额头上会有一个 U 字形，那这个 U 的标记呢就是毗湿奴的标记。在世界呢还被初始之海覆盖之时，毗湿奴呢就睡在龙王的身上。某一天，他的肚脐上长出了一个莲花的花茎，绽放了一朵美丽的莲花。然后梵魔呢就自莲花当中现身，创造了世界。所以世界是梵魔创造的，但是梵魔是从毗湿奴肚脐上面开出的莲花长出来的。那之后的湿婆也是从毗湿奴的额头诞生的，所以在这个开天辟地的故事当中呢，处于宇宙中心的并不是创造神，并不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梵魔，而是毗湿奴。所以现在呢，大家还是很喜欢描绘横躺在大蛇身上的毗湿奴，以及他脚边的妻子拉克什米的样貌。毗湿奴呢，会以各种化身现身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化身数量呢，有人说是十个，有人认为是二十个。那之后呢，我们就来介绍最有名的十个化身吧。时间来到3:53，是时候跟你说再见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Stupid Love。 如果呢你是锁定 FM92.1 飞碟电台的话，等一下4点报时过后，桃子姐的桃子晚报送给你。如果呢是其他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也欢迎你继续锁定在地的频道，或是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线上广播，或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搜寻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明天见。 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 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 Blinding Lights 全新大碟 After Hours 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德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 Waken Blinding Lights。 证书最直接的加分法则，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让你职场未来无可限量。快拨02-2700-5858-2700-5858分机转三，报名至4月16日。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那么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